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CTO， 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口袋装满自信。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央与台北市政府合作办理翡翠原水管工程昨天动工，预计2023年完工，将可避免重演4年前苏迪勒台风侵袭导致原水浊度过高停水的窘况。但是铁道局昨天决定，北宜直线铁路工程将以穿越翡翠水库集水区到宜兰县头城镇的新方案一送交通部审查。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直言，翡翠水库供应600万人用水，这不能开玩笑，政治不要乱喊。柯文哲指出，要盖北宜直铁，特别要从水库集水区通过，应该先告诉我环评结果，翡翠水库的影响如何，不要盖一个北宜直铁，翡翠水库却出了问题。柯文哲说，我去宜兰绕那个9弯18拐可以忍受，可是我一天不喝水就发疯了。管局人员利用总统出访走私免税烟品，存放华善空厨，外界认为保税仓库管理不当。华善空厨总经理安龙奇今天写信给员工鼓励士气，也表明责任他扛。华善空厨品保部经理兼发言人谭木兰说明，华航仓库不够用，加上为了简化流程，2016年10月华善新建的机上供应品中心启用后，华航就把机上用品交给华善处理，华善可以同时送餐以及机上供应用品，这对华航来说节省成本。免税品都放在机上供应品中心4楼，总统专机与一般航班不同，免税品可以到站取货。华善处理总统专机免税品都是依照作业规定接单、理货、出货。刑事局今天宣布侦破总统出访期间蔡英文送海地45亿假讯息的案子，逮捕3人，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送新北市警局还有彰化县警局依法裁处。刑事局指出，分析脸书张贴不实讯息的先后时序，发现最早贴文的是72岁的朱姓男子，7月15号傍晚5点半发文。警方接到报案的时候，分享数已经超过800次，逐渐在网络上传开。同为56岁的黄姓和潘姓男子，分别在隔天上午和下午张贴相同内容。警方陆续通知3人说明，朱姓男子退休在家，告诉警方转传朋友透过 LINE 传送的讯息。黄姓、潘姓男子都是任职民间公司的上班族，同样转传讯息。警询之后，函送辖区警局依法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者是30,000元以下罚款。在社群网站脸书成立社团的女子蒲念慈，以低于市价3到5成的价格吸引民众团购名车、礼券，还有3C 产品。二审今天判刑14年。检方调查，蒲念慈2014年成立脸书团购社团，一开始卖儿童用品，也依约出货。2016年开始推出高价位的团购，包括3C 产品，还有汽车。市价超过100万元的 Toyota 休旅车，在他的团购社团只卖45万。网友下单之后确实领到新车，吸引其他人纷纷下单，也支付定金。蒲念慈最后无法出货，只能搪塞。被害人发觉异常报警，总计435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2亿5千万。一审认定蒲念慈涉犯加重诈欺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二审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14年徒刑，案子还可上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点，指数10941点，成交金额132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65点，2177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8点，2074点。

手，我已坠入爱的河流。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好吗？远在他乡。 星期四下午的2:12，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听到的歌曲 要去高雄 ，Yes， 要喝老姜。 老姜是什么？红茶？ 红茶、牛奶、红茶、咖啡。 你今天爬树了吗？哦，你还没跟上这最新潮流啊？ 还没。什么是爬树了吗？ 伟大的高雄市长， 他爬树了。 对。 他真的爬树吗？ 对对对对对。 你说高雄韩市长爬树？ 对啊， 哪棵？ 就是他去视察登革热，然后就有很多记者围着他，然后 就 突然 他就太慌了， 没有，他拨开了重围，说我要爬树，我爬，然后旁边说干嘛，市长不要危险，说我很年轻，没问题，爬树，我上面那个树有很多洞，洞里面可能就会有那个蚊子有虫卵， 我要去看看有没有虫卵， 我要去看看树是不是很多洞，然后就爬了，爬上去说下来说，嗯，树真的很多洞。 那有虫卵吗？ 没有，他可能不是说虫卵，他说就是这都是有可能，就是会滋生登革热的原 因。那个树多高啊？ 没有，他就是应该人的半条腿吧，就是他刚好有一个叉这样，哦，所以就是往上蹬一阶这样。 不是我想象，可能当兵或小时候玩单杠，你要一直爬上去那种，真的， 哦，没有爬那么高，对，嗯，对，那么高真的有点危险。所以我看到这一则新闻以后，我真的很想。就是 tag 范科小编想问说， 树上 真的会就是是登革热滋生地吗？ 树上是有小鸟啼啦。 然后我就想到以前侏罗纪公园里面，你知道怎么样复制恐龙的吗？就是吸过恐龙血的蚊子被树上，然后被那个树脂跟琥珀给冻起来啊，是不是？一切都连起来了。 星期四来到哥哥妹妹的有意思呢，今天的第一个小时一样是韩语特调，第二个小时呢，原本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因为今天我们有 VIP 特别来宾， 我们今天可以请他来给我们爱漂亮一下，他是孔晨宇。所以下个小时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跟人生故事。他人生故事很精彩，我之前看那个他的资料啊，很不得了耶。这一段哦，朗诵一下，孔晨宇过去曾为生计在成衣厂、印刷厂、养鸡场、便利商店、餐厅、pub 驻唱，就后面这些反正就还好，前面那几个一个比一个离奇。活动主持，连锁火锅店担任管理职，斜线音乐总监，斜线编舞。活动企划， 这什么顺序啊？ 婚礼歌手，对，就是很奇妙、 这个文案是怎样？ 非常奇妙。等一下，下个小时可以认识一个人生阅历丰富的孔晨宇。听到的歌曲叫做 Surfing， 现在你呢，我相信应该不太可能一边冲浪一边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但如果你是在网路上面 Surfing， 你现在在上网网路漫游的话，欢迎加入我们飞碟联播网。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们的电话是0223639955 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一起聊聊天。Hello， 你好。 哎，你好，请问可不可以找一下那个陈威文先生？ 要找陈先生是什么事呢？ 哦，没有，我只是想跟他提供一个意见呐、啊。有看到他在 YouTube 那个直播的影片。 哦，那你就在 YouTube 下面留言给他，就会看到、啊。 有，因为我都是看那个，就是他不是现场 live 的、啊，我就是已经那个。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看到的、 啊、结束了之后你 还是 可以在下面留言啊， 有啊，也是都有留言啊、嗯、但是我是想说请他在那个广播上再讲一下就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有时候话太长了，想说留言他可能也不见得看得到， 所以你就是希望就是面 对 面 面对面 也 会讲得比较清楚。 那你想跟他说什么呢？ 啊，就是那个韩国瑜那个神隐二十小时的事情 啊，什么小子 神隐 二十，不是有那个绿媒体在批评说韩国瑜在高雄下大雨那个神隐二十个小时吗？ 啊， 那个是 啊，那我说我是觉得想跟他讲说那个都已经是陷入一个陷阱啊， 对、哦、 啊，就是说我们上班只有八个小时啊，那为什么要公布二十个小时的行程？那是有点奇怪啊，那你上班24个小时才有可能去公布20小时吧？ 啊， 对不对？ 什么 意思？那你如果说你叫人家公布8点到下午5点那个上班时间的行程，那个是合理的吧？ 哦， 公布二十小时那个就是不合理的、啊。 哦， 那其中一定有包括休息时间嘛？ 嘿嘿， 啊，我是想跟他讲一下，说在广播上再提一下。 那、啊、我有个问题，休息可以休息20个小时吗？ 啊、不是啊。啊，我不是说他休息可以休息二十小时，我说公布要扣除休息时间，要公布他上班的时间，这个是才合理嘛？啊、我请问你上班八个小时，那你下班以后你的行程要对公司交代吗？ 冷静，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深呼吸， 你懂我意思吧？ 懂，深呼吸来， 我不懂、啊。 哎呀、啊，哦，我说。这个都是陷入一个陷阱嘛？ 陷阱、 啊、就是这样子、啊。 你知道陷阱妹吗？ 啊，不知道嘞。 你会想知道吗？ 不知道嘞。 那你想知道什么是陷阱妹吗？ 我就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呀、啊。好、啊，你讲啊。 但是因为我 等一下你也不知道，你要问人家知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解释陷阱妹很难啊。 啊， 嗯， 没有、啊，对啊，我的意思说。质疑是要合理的嘛？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这是就是说要看待事情要合理的，那无限上纲不合理的质询，那大家都会嘛？ 嗯嗯嗯， 哎，你懂我意思吧？我的意思是要跟他讲说，哎呀，你要把这个观念告诉大家，哎呀，不要都一直在陷入人家那个不合理的陷阱，而是这边讲。你要叫人家去怎么解释24个小时的行程？ 你有陷在爱里面过吗？ 没有办法去公布20小时的行程。 你有陷在爱里面过吗？ 啊， 就是你有陷进去爱情里面过吗？ 我、哦、你问这个跳脱，我现在是讲政治，你讲的这个我。 啊，你打来我这个节目可以讲政治，我不可以跟你聊一下爱情哦。 不是啊，我是要找陈委员提供我的意见而已啊。 那、啊、你没找到，你也提供很多啊。 对啊， 奇怪。 那我想说，啊，希望你那个，对啊，你因为不然我不晓得他什么会进到那个广播节目，那我再call给他好了。 本来一开始就应该call给他 嘛，一开始就应该6点。 我想说叫你们就跟他讲，提供比较快一点的、啊。哎呀，比较不会错过那个时间。我因为我不晓得他什么时空有空接没有。 不是、啊，那你看你经过了一个人，你又不知道我们是谁，对，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对不对？ 不是，我想说你那个飞碟的节目不是吗？ 对你完全不知道我们是谁嘛？那 对呀、啊、对呀、啊。 那今天5点多， 工作人员嘛。 今天5点多，我看到慧文哥，我就跟他说：“哎，慧文哥，有一个人打电话进来，然后他说你讲的超好，超棒，就是要质疑20小时。那这样怎么办？” 我想说你们这些广播节目应该是很公正的吧？ 所以你就是盲目的相信嘛？盲目相信 两个陌生人，也没有说盲目的相信啦，就是。哦、啊，那你要乱传，那我也没办法、啊。 所以你也没有达到你原本的目的啊，是不是？ 嗯，对啊，那个就是要再看看嘛。啊，那这个可以看出啊你们节目的人的心态嘛。

就爱电影 UFO 时间来到2:29，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其实只要说到政治，然后大家就会变得很狂热，大家都可以聊上几句， 每个人都可以插手几句啦， 每个人都有很多意见。因为现在我每个星期一的晚上9:30在 YouTube 直播，就是读书会嘛。然后读书会呢，就是我播完以后就会跳出去，然后看一下就同时段还有谁在直播。然后在直播呢，就慧文哥现在好像每天晚上他自己在家也会直播。 哦，真的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在 YouTube 星星哦，就是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可是他就是在就是都在讲政治的，而且他接 call in，好像就是你可以扫他的 line at 还是什么之类，他就会就是可以你在可以上面 跟他对话， 对对，可以在上面跟他对话这样子。那个观看人数不得了，同时在线人数直逼瓜吉也3-4千人以上，哎， 天哪！ 对啊，然后志奇七七有时候也是星期一开，然后他也是在讲政，只是立场不一样而已，但也是在讲政，也是3-4千人看，就是你只要讲政治，哇、哦，那个真的 涌入啊， 很恐怖。02-36-3995，嗨，你好 ，Hello， 嗨，你是？ 我是台北阿妮。 阿妮，你要说啥？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刚刚突然有人来乱很搞笑 哦。 然后我比较想要问的是，玛丽为什么会突然想要问他什么《现在爱里面》 那不是一首老歌？哎、欸，阿妮大概几岁啊？ 不是啊，因为就是玛丽觉得话题他 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他想要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讲陷阱嘛，就是那个刚刚的 call in， 他在讲陷阱，所以玛丽就是从陷阱开始出发，就是讲陷阱，讲陷阱妹啊，讲你有陷在爱里面过吗之类的， 就是一种尬聊的态度。 这样可以 get 到他的逻辑吗？ 我可以， 好好。 如果你们问我这一题的话，我会想说，我现在不爱里面，我现在爱外面。 你现在爱外面， 就是背叛出局的意思吗？ 啊，不是啊，因为不是他那个其实是方，就是 哦，是蓝天， 原本的歌词是我现在我被就是限制，就是被我好像掉到这个泥沼里面的那个线。我讲的是 now n o w， 我现在爱里面，那个是不一样的， 完全听不懂啊，你在说啥？我听不懂啊！ 它这是限制的不同啊， 听不懂。 不是限，我说的现在是那个现在进行式的现在。 Ima now， 对，现在爱里面， 嗯， 那就是那我以后就是爱外面这样，假如冷笑话啦， 这是冷笑话。 全然わからない。 你懂那个梗吗？ 我不懂。 全然わからない。 这个 安妮再见，安妮再见， 安妮拜拜， 也直接挂。 现在是怎样？ 都要跟我比快就对了，要跟我比快就对了。好，我接受挑战。 人不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样子啊。 好像有点懂了，他说他现在爱里面，他现在爱外面，他喜欢在外面的意思吗？ 我这个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不知道。哎、 欸、Hello 你好。 Hello 台北小陈。 嗨，小陈。 那个下午下大下午有那个雷雨包， 你那边在下雨哦？ 没有啊，我这边晴天啊，台北啊，在晴天啊。 你就突然这么快乐啊？你突然开心什么？ 就是这样子吗？ 啊，什么什么？ 他们就是下午突然来的雷雨包啊！ 你看午餐吃什么？ 到底什么啊？ 比另外一件事情，我要比一件事情。 什么事？ 还要比快啦！ 我觉得今天出错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真的有问题哦，就是你那句话，大家都来了，大家有问题都来了。 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冷静一下，好不好？ 那这首歌就是现在爱里面。 我们用这首歌唤起 唤起各位的良知， 对您内心 各位 的 电话 里的力量 ，OK， 良善的力量。 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吧？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虽然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突然问现在爱里面，但我一直觉得中国国民党应该用这首歌当他们的竞选主题曲。 为什么？ 最后是有一整片蓝天呢、欸？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马克你好。 嗨，你是？ 哎，我住高雄，我姓蔡。 蔡先生你好。 哎，我那一天我想请问一下，我就是那一天您说的那一本。 颠倒的民国 哦，你说那个历史书，对，对对，颠倒的民国。 哦，那一本书叫《颠倒的民国》。 是的。 哦，因为你讲那一天，我突然工作到一半，然后一讲，然后我就哎，我一直在想说，你还会讲那一本书的名字。 下礼拜三的2点会作者来哥哥妹妹有一次亲访。 哦，对，因为我从听了之后，我现在就一直想问你那一本书的问题而已。 好的，好的，好的。 嗯，好。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这一连串的电话都逼得我差点要讲晚安，拜拜。我穿越时空， 你说很青春点一点的 feel。 对， 我颠倒的民国呢？因为我现在都还在看前半，我还没有看到后。 其实那一本书真的蛮 厚 的、哦， 很 厚 很厚。我还没有看到后面国共那边，我现在看到前面那个，好像在重新复习以前的国立编译馆的，就是高二下第三册历史最烦。开始庚子全乱，然后鸦片战争。 我没有学过庚子全乱。 有啊，就义和团啊，然后太平天国，就是满清末年腐败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哦，真的是好难过，好难过。然后就是还有一整段，就是那个时候历史课本上没有讲或是匆匆带过的，就是有3年的大饥荒，人吃人，然后那3年之间呢，就是。直接只是一个地区，又不是整个中国、一个地区就损失了1200万人。 你说因为人吃人吗？ 因为太饿了，就是没有食物吃就死掉了，路有冻死骨，超可怕。然后因为就是满清末年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内乱了，可是却又还要在你知道还要去平定新疆。还要去扩张那个，就是喜欢有战功这样子扩张国土，所以那个战争耗费非常非常的大。整个清朝的末年呢，就是光人口就少掉一半，对吧、啊？那人口是国力的基础嘛，对，尤其是以前的战争，你要打仗，你一定要有人力， 动摇国本， 对啊。然后就你少了一半，然后剩下又都是 老弱残兵， 很饿的人，很惨，那时候看真的很惨。02-2363-99552:39的哥哥妹妹有意思543你好 ，Hello， Mark 你好， 嗨， 才有玛丽。 对啊，我之前的那位南部的要生锈的先生。 要生锈的先生。 嗯。 要生锈的先生。你要说什么？ 现在是南部，就是不是我是一直下大雨，然后就是很热。然后又从事汽车烤漆。然后进去里面烤完的时候，刚出来内裤都湿了。 哦。所以就是很 没事。 哦，好， 只是 要讲很 热，发牢骚。 好，要讲工作非常非常热。 对呀，就是53嘛，上班53嘛。 是的，是的。 喉咙挡起啊啦。 哎呀，玛丽会讲台语耶。 哦，她一直都会啊。 对呀、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练邓。 哎呦， 感觉了。 哎呦，等一下，我听你的练邓这两个发音，你应该也不太会讲台语吧？ 还是会啦，比玛丽还要好一些。 你哪台呀？ 金价，真的假的？ 真的啦，我是南部人呢。 你只是加个捏而已，你以为你这样台语就比较？ 你在国语里面加个口音而已啊！ 你这样我不会捏，我还会说你会这样你。 哇，还南部、中部换切换自如。 好啦，没事啦，谢谢啦， 拜拜 拜拜 拜拜，再见。 前一阵子呢，我朋友薪水小偷他有个困扰，就他觉得天气热到他中午出去买饭回来吃，怕内裤就整件湿掉， 太热， 他逼着他现在他要带内裤出门换，我觉得很荒谬。 不是，我满脑子都是他在换内裤的画面。 中午买完饭回办公室，换内裤了，内裤。 02-3-6-3-9-9-5-5 ，Hello， 你好。 对，我是烦恼的听众。 环岛中。 哦。 烦恼的听众。 烦恼，烦恼，烦恼。 就是我 App 现在都无法登录，我可以请听众推荐一下，到底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听到你们的广播吗？ 听广播， 因为你打不开 app 是不是？ 对，因为我解除安装，然后再登录，然后出现无节目，然后又会看到留言，他们写说现在无节目，然后底下又留言说那个有奇葩有怪，好，害我很想听，你知道吗？哦，气，我都听不到那广播的内容，对啊， 我们 所以只好 飞碟联播网官方网站是不是有个线上收听？线上收听那个点进去应该是可以的吧？ 好，所以就先暂时不要，因为 App 我不知道它跟三星的手机是不是有冲突。三星手机就是很常跟它有冲突，那我不知道这样子。 反正线上收听你试试看。 好， 好的。 那我可以先提前说明天的一周大事吗？ 哦，你一周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明天要去，我礼拜六要去台，因为你明天不能留言，我明天礼拜六要去那个台东的热气球。 哦， 地点就是在曙光园区。 嗯， 对。那我为什么会特地讲是跟要跟马克说抱歉？因为我只能做一个选择，就是我要么就是在礼拜六晚上，要么就是在礼拜六的早上，都在同一个地方。 啊哈， 那我选择了早上看热气球。 还好， 没关系啊，因为就是他们临时跟我说我不用去了。 哦，真的吗？哦，那刚刚好， 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哦，好，那谢谢，那对，谢谢马克，谢谢玛丽， 拜拜， 好，你们拜拜。 想拔我充电插头啊，哈！ 走过去这样轻轻巧巧，你也看得到。 哼，趁我不注意按我手机看我电量多少啊。02-23-63-99-55 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好， 嗨 ，Hello， 你是？ 我想要一个小小的建议耶。 你是谁？ 就是刚刚那个。 你是谁？ 可不可以保留？ 保留，你好，建议是， 就是刚刚那个阿尚啊， 嘿， 他因为他很震惊，然后那个烦恼他可能纠结了很久， 嘿， 可是他可能他真的搞不太清楚状况，所以打电话给你们， 嘿， 然后他又听不懂年轻人的笑话，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带着愤怒的跟误会的情绪挂掉电话，所以以后有类似这种的，就是稍微震惊跟他讲一下就好了，就说， 你说我们应该要震惊严肃面对他， 稍微啦，就跟他说这个是独立的，好像就好像两个不同的公司，你突然叫我去跟另外一家公司讲那个他们的公司发生的事情，好像也不太适合就好了，不然他也听不懂，然后结果他也误会了你们，然后自己又他也生气。 哦， 我觉得啦，因为我觉得他听不懂你们的笑话。 那你刚刚有听得懂吗？ 我就觉得就是两条平行路啊，就是各自讲各自的啊，然后他就是生气，然后他就误会了你们。 我们就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有时候沟通就是这个样子嘛。 你说不在一个频率上， 对啊， 因为长辈有时候就很固执，所以就告诉他说啊，我们就不同公司，你跟我讲这个我也没办法，就好了。对啊， 好的， 我建议啦，对， 了解， 好，谢谢， 拜 拜。 拜拜。 他只是快了点，他有拜拜啊。 现在是怪我手速慢喽。 现代人你知道手速这个东西，你没有训练。 现代人挂手机都挂这么快、哦。 你现在如果跟这些一般人打一场 CS， 可能你一直被爆头。 我小时候接受的电话礼仪是，就是都要听人家挂断后才能挂掉啊。 那这样永远都没有人挂怎么办？ 就是彼此会这样扭捏一下，就啊、哦、你先挂哦好，那这次真的拜拜喽哦，不会直接啪。 我就 以秒计费，还是真的有差的啦。 进入手速的世界。 Yeah。 待てね。 劲歌金曲。 每到这个时候，我的思绪就会飘走，要自由，放肆的回忆，尽情的想你，一切火红的季节，将它分解一片片。然后记住每个一点点，张开手，洒遍了全身，洗涤了煎熬，应该你也要很好。深秋水前，朝夕浓雾，我为你祝福，前方就是我们即将回家。满天星空帮我闪亮，每一天的你真心 不易。人生情浓，寒烟漫步，我为你祝福，暖风终究会吹开。 三十年创作人生，聆听摇滚诗人伍佰的人生情歌，与伍佰到永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心跳好快，怎么办？全是我的菜。 那出菜喽！ 青森传说秘境奥入蕾西森林 SPA， 蜜山绝美枫红美照 IG 洗版， 石原岛 Club Med 红酒烧烤， 再搭欧洲维京河轮，徜徉蓝色多瑙河， 秋游享宴全在良友旅行。 我为你着火，死心执着， 爱到不疯魔不成活，才能感觉心还在跳动。性为你着魔，和乐音乐恋曲成精。 飞碟最爱主打星 CTO Super Girl。New Star 飞碟快红星，7月29要给你黄炳翔。 别再喇叭啦啦装模作样，喇叭啦啦一堆屁话，我的路我自己走，不需要你来插手。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下雨，爱情里错综复杂的难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解密。只要你别生气，让我把未来全都留给你。有些事情不用结局说明，童话故事里我和你相信。 Baby， 你给我勇气，需要你待在我。

我是 MC 哈的热狗，你还记得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行政院会今天拍板投资青年就业方案，由劳动部统合八个部会的资源共同推动，为在校、应届毕业、失业6个月以上、在职及非典型就业青年，以4个面向48项措施，4年投入将近95亿，目标2022年青年失业率与整体国人失业率的倍数能够下降到2倍以下。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去年我国失业率3.71%，创下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水准，显示就业市场稳定。但是，15岁到29岁青年失业率8.47%，却还是整体国人失业率的2倍以上。投资青年就业方案，除了聚焦青年就业问题，更要达到预防失业的效果。请教育部和劳动部协力于校园导入职涯辅导还有就业服务资源，主动关怀就业意向，提供政府资源协助。此外，经济部和科技部也要全力推动5+2 AI 以及 5G 专案计划，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提供青年更多选择还有发展契机。美国飞机制造大厂波音今天公布第二季财报，亏损高达29亿美元，约合台币901亿，写下史上最高单季亏损金额。波音还指出，737 MAX 产量放缓以来，已经让公司吞下额外17亿美元的成本。此外，737 MAX 无法如期交付，还得向客户支付将近50亿美元的赔偿金。波音首席执行长米伦伯格更向投资者表明，公司可能考虑停止或者是进一步放慢737 MAX 客机生产。波音原本预计今年第四季复飞737 MAX， 不过米伦伯格今天透过电话会议向投资者表明，公司必须要考虑任何可能情况，放缓或者是暂停生产737 MAX 不是他们想要的，却是必须准备的替代方案。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6点，成为2175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207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0点，293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4点，933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2点，2860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338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点。指数10941点，成交金额1328亿。财政部今天公布108年统一发票5、6月千万特别奖号码4635-6460。另外，108年3月、4月期的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中奖张数18张，还有9张没领。财政部提醒民众，别忘了查看自己的发票是不是中奖了，却还没去兑领。台中市医师林玉德几次为毒品成瘾患者以每组300元到400元的价格开立施打俗称牛奶针的麻醉药品普洛福静脉注射液，导致3名患者死亡。台中地方法院认为林玉德违反了医疗上应注意事项，今天依过失致死罪判处6年有期徒刑，案子还可上诉。台中地院审理时，林玉德辩称曾经吸食毒品却出现戒断症的患者，开立普洛福静脉注射液可以治疗，也能够减轻戒断后症状。他都要求患者签立切结书，确认病患没有食用毒品。但是法官查出，施打普洛福静脉注射液需要在医院或者是足够设备治疗单位，由受过麻醉或加护照顾训练的医师给药，林玉德都没有达到这些要求，诊所也没有出具3名被害人的切结书，今天以过失致死罪判处6年有期徒刑。全球暖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气候科学家预测2019年7月将是地球上开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个月。虽然官方确切数据要等8月才能公布，不过科学家认为几率高达90%，几乎能够确定。

生死相许，如今过往很难散去，一天天一年年，记忆和白发之间，好想再听你说永远。我的心随风摇曳，步步荆棘，只为你醉到今生的梦醒，只能沉沦无力回避，谁在红尘最浅， 这首大气的歌声当中，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 VIP 孔晨宇。 耶，马上好，马丽好。 好，这是他的首张迷你创作专辑《全新的我》（Brand New Me）。一开始这首歌浓浓的中国风，就先请你先介绍这首歌给大家吧。 好的，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是因为考进那个国乐美术班，所以等于我音乐的启蒙是从国乐开始。 国中的时候考进国乐美术班， 对，就你要一边画画。 是你自己要考的，还是你爸妈叫你去的？ 也不是，就是他们在，因为我是在园林国中嘛，那他们有一个部分是，如果你成绩好，他们会按照成绩有自优班、A 加班， 对， 就以前会有这种分班，现在好像比较不太有学校这个东西。然后，分班之后，我其实不会乐器的，对，那我就。被分到，因为成绩的关系被分到这一班。 我有听说过这样子，因为就是不允许能力分班，可是可以才艺分班，所以就其实那一些才艺班其实根本不是真的才艺班， 就是自优班嘛， 就是以前的自优班，就是成绩好的的班这样子。 但是你真的还是要因为进去了这个国乐美术班去学习， 他们真的会给你 课程。所以当我什么乐器都不会的时候，我就被分到打击组啊。那时候学的就是扬琴，因为说音乐最基本的就是你节奏一定要先学，你一定要懂得怎么节奏这件事情，然后才会有其他的旋律啊，慢慢去学。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学了扬琴。 而且以前我知道，就是音乐班就是音乐班，美术班就是美术班，你怎么会有国乐美术班？所以你又要画画，然后又要就被逼着学一个国乐的乐器， 还要读书，对，因为是成绩好， 因为其实班 对，因为真正的目的是要升学，所以功课要很好。 对，所以就那个时候培养了我 slash 的人生。 OK， 对， 好，所以一开始你说会。在 mini album 里面要收一首中国风，因为是因为有一个国乐的 背景 在其 中，所以像很多流行歌手，他们如果在自己的专辑里面有突然之间收录一首很类似中国风的，我都会特别去听。像是歌手邓福如，然后或者是周杰伦， 阿福也是跟国乐有关系吗？ 他没有，但是他 会弄一些中国风的。 对， 就是他也是流行歌手，但是他就是弄一些中国风在自己的专辑里面收录起来。 对， 我都会觉得很特别， 还有周杰伦、林俊杰，其实华语有一阵子其实流行过，比如说从 JJ 江南什么那个时候，好多都要走中国风， 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亚洲人嘛。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真的。 Okay. 然后像古装剧也会受大家欢迎，可能也是这一部分的关系。 所以我就想， 如果有一天我有自己的作品，我一定要其中一首一定要放一个 中国风，像很浓很浓的这一种。 刚刚你已经提到了，就是你的斜杠人生。我们在上个小时，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斜杠有点斜的非常的远。可是呢，我们刚刚呢，就是又在看你的 专辑 封面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拼凑起来哦。 真的吗？ 真的可以、哦。 你看得懂我的专辑设计吗？ 我们看得懂你的专辑设计，真的哦。 因为我后来想一想，觉得好复杂、哦。因为我自己还有去唱片行，就这几天上架之后，然后我自己去唱片行看了我上架的情况、嗯，我发现很多人的唱片设计是很简洁的，就是你一打开马上就可以看到我想要表达的、嗯。 对。 但我的那个东西很像是一个文艺作品哎、嗯，就是在前面的光那个彩色套子在上面油墨，就代表是茫茫人海中随波逐流的感觉。 嗯，海浪。 对。嗯、那当你把它抽出来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封套上面 全白的。 对，而且它上面的英文字只剩下 bad we。 啊，对， 对，所以 代表就是 brand new me、嗯、变成了 bad we。 对，所以 bad we 呢，就是你把套子抽起来的时候，嗯、你放旁边，就像我们在回头看过去的自己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啊。但是现在这么干净的自己，跟一个过去曾经飘了过的自己合起来、嗯，才是一个完整的自己。 OK。 对，所以无论是全新的我或过去的自己，嗯、都是。一个完整的我、 嗯、所以要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是他的专辑呢，就是外面是一个蓝色的包装，可是其中有几个是开透明的，所以可以让大家可以下面衬底也是白色的， 一窥到里面， 对 对，所以就是在放进去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很正常，就是哦，这是专辑的名称叫做 Brand New Me， 然后呢歌手的名字叫做孔晨宇， 对， 可是拿开以后把里面那个白色实体拿掉以后就会只看到了 Bad We。 对， 好，然后因为拿掉以后你要打开，所以这个壳就放旁边，就是 bad we 放旁边， 是， 然后现在我们打开是全新的你。 对，而且里面我们设计了四张透明的 PVP 片、啊、所以这个片子你把它拿出来之后 可以 你找到有白色的地方、 okay、 像我的封面是白色，对不对，你把它放在白色的上面， 好， 对， 放在白色上面 你会发现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什么？等等等等，我可以看到什么？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会变得比较明显之外呢，嗯、在每一张的色块中间、嗯，我会为每一首歌写下简短的这个介绍。 哦，这么细微，你如果没有解释或开箱，大家自己玩得出来吗？ 对啊，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要做一个影片，告诉大家怎么玩？ 你应该在专辑上的第一天就要拍这个，然后就是不讲里面，可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是可以这样玩的， 对，而且你每一片都可以自己拿出来收藏在白色，或者是你把它朝着有亮光的地方，就是全新的我 看也可以， 对，有希望的地方的那种感觉。 没关系，你等一下是不是就要录飞碟唱片行了？是吧？是吧？ 对啊。 好， 等一下可以， 这个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飞碟联播网，然后看看夜光奶奶主持的飞碟唱片行，因为孔晨宇这个专辑太用心了。我刚刚为我自己说，我们懂你的设计而， 是不是觉得 我们羞愧？我们羞愧，我们道歉。 没有没有， 我们道歉。 嗯，他是有想法在里面，但是就希望所有的朋友，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我们在8月16在诚品敦暖、嗯、有一个全新的我 音乐会， 希望大家在晚上8点到9点的时间、嗯、带着实体专辑来、嗯，我可能现场亲自告诉你这个变化 怎么玩， 很像玩扑克牌，有没有？魔法师告诉你怎么玩， 所以就两片 PV， 然后一片写的是。哦，都是歌名跟关键字，对不对？ 对， 每一片上面有不同的歌名跟关键字。 对、 okay ， 然后这个你慢慢抽开到最后面的底部才会是完整的歌词。哦，所以等于是在我比完星光大道之后，这7年之间，我累积了好多的故事。嗯，那希望拿到专辑，或者是无论是新认识我的朋友，或者是过去支持我的粉丝朋友，嗯、就像这样子慢慢的打开，然后慢慢的抽出每一张的故事、嗯，让我跟你分享真正现在的我这样子。 好的，所以这个7年之中啊，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刚刚在看你的这个斜杠人生的时候，觉得你斜杠写得好远哦。好，原本呢，我们觉得比较相关的，我们先讲好了，比较相关，譬如说 pop 驻唱，嗯 ，Easy Five 嘛，对不对？ 对。 然后 婚礼歌手 啊、哦，这都还是唱歌 ，OK。然后接下来呢，活动主持、活动企划，感觉。 哦、还可以啦， 还可以，还可以接受。 对，在边缘的 都还是同一个圈圈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音乐总监编舞都还是跟音乐相关。嗯，接着下来呢，便利商店。 对，嗯，便利商店那个时候只是学生时期想要打工，嗯，然后呢，于是我们家的巷子口 旁边就有一间超商， 离家近的，先选离家近的。 对，因为那时候还是有一点小叛逆期嘛，自己想要买一点东西，或者是去染发啊，弄一些什么的，那就要一点钱。可是父母会说，就你那要不你自己弄钱吧。对，那我就去，好啊，那我就去应征 Seven Eleven 这样子。但也是因为这样子倔强，结果我父亲等于每一次下班就要去超商外面等我。那时候才16岁，对啊，我爸爸就会在外面这样插着腰。 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女生好像有些店是不给上大夜班的啊，对不对？ 嗯，所以我那时候是上晚班的 时候，就到12点、11点的时候下班。 但也算是 晚。然后爸爸在巷子口接你回家， 对，他就会在外面看有没有里面男店员对我女儿有意思啊，或什么， 或是有客人啊，每次都买一样的东西。 但如果那时候你在叛逆期，然后爸爸来接，你不会觉得很烦吗？ 会，那时候会就觉得啊，那是我爸，然后就会赶快东西收一收，然后也就是学生时代就觉得好吧，我们赶快回家。 可是12点的确会有点担心啦，对不对？对啊，好，这是便利商店部分，学生时期。接着下来，连锁火锅， 这个真的是全省 吗？ 对，管理职， 到总公司里面去，而且我还巡省的，就是他们的火锅店是在全省有总共有40几间店、哦、那也是当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品牌是开了牛排馆，对，那我一开始是从牛排馆的小驻唱，然后后来在 你是从驻唱歌手变成储备干部啊？ 对，就是在 过去的， 太酷了吧！ 因为他们的有一些营运上面的，我觉得可以给一点建议，然后又间接的机会之下接触到了他们总公司的高层。 天哪， 那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就是进来我们总公司，那就帮我们编舞，把这种活动的体制，类似那种团康啊公关的活动带到我们的店里面。 天哪， 然后于是就这样我进到了总公司，然后开始了这一切的计划，然后教了一些火锅店，差点好，火锅店的这个所有的分店呢或直营店去教会他们员工跳舞，然后让客人在那几年当中，大家去吃这个火锅觉得好特别哦，好像时间一到就像是烧肉店会有一个8点的之类的游戏，有没有之类的？那是火锅店， 火锅店不是一个禁止奔跑跟大幅度摆动的地方吗？ 对， 然后员工竟然在里面跳舞， 但是就是员工跳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走啊， 对啊， 对，大家就会突然静下来，然后看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觉得就是我来吃火锅还可以免费看一场秀的那种感觉。 我们那时候还有为了圣诞节，然后就直接把那个音响拉到门口，然后编舞这样子， 哇哦。 对，很好玩。 刚刚有一个重点，这就是在你星光大道之后发生的事情了吗？ 是。 好，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你只是在那边驻唱的，所以这家火锅店本来就是它有开，本来就有余兴节目，对不对？ 嗯，不是， 是你自己主动争取的吗？ 这个驻唱是他们总公司出来从那时候我读云科大嘛，那我就在云科大学的附近想要找一份可以唱歌的工作，然后增加收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应征了这份工作，对，然后之后就跟总公司的人有一些， 这一份工作是在餐厅里面驻唱，对不对？在他们的餐厅里面驻唱， 对， 所以他们本来就有提供一个这样的娱乐，就是大家可以来吃牛排的时候可以听到有人在唱歌， 算是从我开始的， 是从你开始的， 对，就我算是在第一期的时候，他们有 interview 很多的这些表演者，然后我算是第一个固定下来，就在他们的餐厅里面的。 好， 也是这样开始延伸。 好，然后有机会了，我可以就是唱歌，然后我就唱歌，唱了唱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餐厅好像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哦， 有可以更好的地方。 然后就一开始跟谁讲？店长。 店长，然后应该是从这些外场的主管啊，然后后来店长，后来他们公司的副总也来了。 哈，但这一路上，也就是刚刚你说跟外场主管，然后在店长，所以已经讲过很多次，就对了。 也不是，我记得跳舞这件事情是从有一次我好像为了某一个商演，然后要排练一个舞蹈，那我那时候唱一唱，我就觉得有客人点这首歌上来，那要不我就用跳的好了。 那我就直接音乐放了，就很赶，直接走到，反正客人用餐也没有人理我，然后我就走到中间去翘完之后，有主管看到说，哎，那你这个好像可以教我们的同仁们，如果大家一起跳的感觉， 就气氛会很好。 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罗志祥的《撑腰》吧。撑腰舞，然后就这种很有精气，他觉得那我们全省可以 听罗志祥的《撑腰》。 Let's party！ 对啊，你看 Life 如果一个 keyboard。你要做撑腰那个感觉，我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放弃，后来哎、欸、我好像可以用跳的，那我就直接放音乐，然后我就走到前面去跳给他们看。這樣 我现在有那个火锅店大家跳舞的画面出来了。你一讲罗志祥的撑腰， 一开始还是牛排馆，对不对？ 对， 还是牛排馆。 对，从牛排馆开始，然后最后变全省火锅店。 那他们现在还在跳舞吗？ 没有 了。 为什么就没了？他们觉得要转型，还是反正他们觉得不适合， 因为这个部分就没有人去接管这部分的东西。 音乐总监跟编舞离开了以后， 就没了。 对，因为他们可能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说 ，OK， 那我从每个地方找到一些驻唱的人才来唱。嗯，但是这些人才是不是可以带着员工一起跳？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在那几年，我又陆陆续续一直都在编给他们新的东西。像那时候郭书瑶有 Honey 嘛，Honey， 对，然后我们就会用一些时下流行的东西带进去，这样对。 但所以你每次教的时候，就是一间店一间店，然后大家教育训练出来教这样。 对，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待在那间店，所以等于是一个礼拜住在住店的时候，然后我又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内外场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大概了解哦，原来餐饮业他们的内场是这样子的 SOP，外场又是这样的 SOP。 你很深入了解这间公司哎。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想要做一件事情，那就全面的去了解它，不要猜，然后就专心在做这件事情上。 哇，而且这等于是一个，这真的就是 business consultant， 就是一个怎么样，顾问，就是一个公司的企业顾问哎，就是跑。那这样，现在你对餐饮业就是有很深入的了解吗？ 也不能说很了解，但是大概如果我们去餐饮，比如说我们去吃个烧肉，或者 就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开一家餐厅的话，是可以就是请你当我们的企业顾问的，对不对？ 可以的，应该哇，多多少少可以。对， 太棒了，好，这是连锁火锅店部分。 搞到现在大家觉得说，现在我在听的是火锅加盟大 战。没有， 这 是 我对生活的 attitude。然后包括就做这张专辑也是，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就只有想数位发行，而且只有一首歌。 是， 然后后来做一做，就那不然两首歌好了，不要只有一首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算全方位的，都可以挑战的。那就两首做完之后呢，我们的制作人老师就说，那你要不要自己写写看 ？OK， 于是我突然写了两首歌，就这六年当中，这六年到七年当中完全没有写歌，然后就为了自己的专辑突然写了两首，然后我们老师也说，我也真是服了你， 写了就用。 所以我们就本来要用这四首歌，对，但是后来又在专辑的重新选歌调整上面，然后收了一首非常适合自己的一首歌， 又加一首新歌。 对，但这是另一个小妹妹，她是词曲创作人，自己也有发片，她叫辛丽恩，她写了一首叫《晨曦》，然后就刚好跟我的艺名孔晨宇很有相关， 是， 对于是，我们就把这一首歌收进来。 那被踢掉那一首呢？ 那一首是我自己的歌，没关系，我还可以下一张。 就觉得他跟那张比较不搭，所以就先放着这样。 不是，是因为我很欣赏这个女孩子，对，然后她的声音是很轻很文青，就是类似陈绮贞的那一种，那她又很有才华，而且这首歌非常符合这张专辑的，还有我自己的心境。我拿到歌词，然后拿到她的旋律，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样把这首歌加入这个编曲，像现在的鸟叫声啊，然后他讲的也不是伤痛的过程，因为我一直知道在痛这件事情不能比较，就像马克跟玛丽，你们两个可以承受的痛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要说谁比较痛，这是不能比较的，所以我们不要讲多痛的过程，而是你可以痛，你可以去经历它，但是在醒来的那个黎明，你好像觉得窗外的雨停了，你好像觉得可以打开门再次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所以在正面能量当中，全新的我是可以加入这个元素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吧， 晨曦。 今晚夜深，电视陪我闹情绪，荧幕映着我的倒影，他笑我弄哭我， 遥控我的半梦半醒，看晨曦照亮整个雨季，让悲伤全面暂停，心里下的雨被阳光洒进，充斥希望满盈的勇气，看晨曦透进我的心底，遇见属于我的二分之一，不担心梦想路上有你指引，世上最幸福的奇迹准备降临。今晚夜深，电视陪我闹情绪，荧幕映着我的倒影，他笑我，弄哭我，要哭我的半梦半醒，看晨曦照亮整个雨季，让悲伤全面暂停，心里下的雨被阳光洒进，充斥希望满盈的勇气，看晨曦透进我的心底，遇见属于我的二分之一，不担心梦想路上有你指引，世上最幸福的奇迹准备降临，刮大风下大雨，有你醉酒晚醒，你暖心的爱意像月光的痕迹，照耀着我回忆，星空化作云朵伴你左右，看晨曦照亮整个雨季，让悲伤全面暂停，心里下的雨被阳光洒进，充斥希望满盈的勇气，看晨曦透进我的心底，遇见属于我的二分之一，不担心梦想路上有你指引，世上最幸福的奇迹准备降临。 我心有门，谢谢你让我进入你的每一段青春，守护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和姐感情好，成家继续当邻居， 爸妈就住隔壁栋， 全家都住土城日月光， 7200平帝王，2500平泳池花园，影城商场下楼道， 1层4户，3面采光，双卫浴开窗，34至52平，土城日月光，2272-6688。 都3伏天了，手怎么还那么冰？ 唉，天气热，到处都开冷气，所以我一年四季都有手脚冰冷的烦恼。 听过夏天进补，冬天打虎吗？趁3伏天喝养命酒，更能有效解决你手脚冰冷的问题。我是朱卫英，跟我一起喝养命酒，天天养命就好。 卫署中药数字第00022020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0807-0164号。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服用。 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来当妈咪的宝贝。 德国凯驰高压蒸汽清洗机，专业锅炉设计，能产生高达100度 C 以上的蒸汽，加热快速，清洁无需漫长等待。不用化学清洁剂，也能深入毛细纤维，去除顽强污垢，清洁地板瓷砖，孩童玩具更轻松。把家中99.99%的细菌尘螨清光光，宝宝不再打喷嚏，用蒸的最健康。爱就是妈咪，宝宝都健康。您有清洁的需求，我们有解决的方案。德国凯驰 Kartra， 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大家好，我是孔晨玉。 下午的3点3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的有孔晨宇， 嗨，我是孔晨宇， 孔研究员，我们现在完全体会到他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全力以赴的那种感觉， 很认真、啊， 研究员， 对， 真的。好，刚刚说到那个你的斜杠人生啊，我们现在讲完了火锅管理职这一 part， 蛮久的，但也讲完了， 嗯， 还讲到了就是包括驻唱啊，然后接着下来。你的专辑啊，我们一开始不是说我们发现的就是你的巧思是什么？ 对， 你现在还敢讲？ 我还是敢讲， 嗯， 我还是要讲这一段。就是呢，因为这一张专辑等于是你在努力的赚钱、存钱，然后一直都有一个想要当歌手、要发片的心愿， 嗯， 对，然后现在就存到钱以后花光， 真的花光。 花光好，我们把它做一张专辑做出来，然后自己成立了工作室嘛。 是， 对对， 因为其实这个工作室当时是要跟文化部申请宣传费用的，对，所以才有这个工作室。然后去申请了之后，我还蛮开心，因为我用了今年过年的时间，然后专心的前面收集资料好，然后专心在今年过年的期间 写企划案， 对，五万字的企划一个人写， 天哪， 写完然后寄出去。然后书面过了，然后于是他们通知我过的时间，我刚好在上海赚钱 ，OK， 对，然后我又买了机票飞回来一趟，结果面试没有过，因为我跟很多人竞争，就是包括我看到那个 list 上面有董事长乐团啊、舒米恩啊，就很多要发行今年要发行唱片的都在争取这个宣传经费， 对， 因为我有制作好了，但没有宣传就是一个。等于是没有很多人知道你的心血的一个对，所以我想说，那既然文化部有补助今年而且是新人发片的这个计划，那我申请看看。对，但我就是身为一个婚礼或商业主持人，很会介绍别人，就像你们是电台主持人 哦，但是介绍自己的时候会有点害羞，是不是？ 或者是你要拜托大家来听我的歌，买我的专辑。 所以他面试都是问什么问题啊？ 哦，他们很厉害，这件事情让我也觉得吓了一跳。他是十个评审，叫统问统答，也就是十个人会问完所有他们要问的问题，你要记住之后，然后八分钟回答完十个， 一次回答完。 对， 不是一个一个 ，no。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发抖，在那个评审面前发抖，而且、 这是一个节省时间的方式。对，一次问十个问题，一次回答八分钟之内，看你回答的就是完不完整，然后有没有回答到每一个评审的问题。 对，但是因为很好玩的是，我在这人生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愿意帮忙我的朋友，都算是贵人，包括这张专辑可以产生，像金曲奖。混音师 K 歌，然后像是两位和声老师，他们是做演唱会的，梁世达、梁世运兄妹，然后还有这个唱片制作人，他是环球的 writer，对，那他自己就是有帮那个辛丽恩出了唱片，那他是彰化人，所以也是因为这段缘分，所以我说老师， 拜托我们都是同一个县市的， 我们可不可以？你愿意帮我吗？对，所以他就动用他的人脉资源，对，像他认识很多一些像涂慧源老师，我全新的我的编曲者，然后或者是林正。写刚刚那个中国风的， 没错， 很多的资源，或他跟唱片公司的资源，他就全力的来帮我，包括文化部的这个申请案子的机会，都是他告诉我。 是， 但是很好玩的是，这些老师们，他希望我自己去做，就是不是给你鱼吃，而是你自己去钓鱼，然后我在旁边可能提供给你好的鱼饵，好的鱼竿，但是鱼你要自己钓。对， 所以就是这个鱼的部分呢，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计划案你要自己写，我们就帮你帮到这，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什么部分， 计划案，然后还有写歌的部分啊，对， 创作的部分 你要写出来， 你应该要帮自己的专辑写个歌这样。 那像混音老师就是，那你要把东西都录好啊， 是， 那你拿来给我混。和声老师也是啊，那你把歌做好啊，所以等于是每一个都是 再帮你编， 对，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所以这些老师们他们很资深，但是他也希望你是一个认真的孩子， 不是两手一摊说啊，老师你帮我这一种。 对，那像这次企划也是，就像晋级媒体是我之前在星光结束之后上一些小通告，他们这一次也说好，那如果你这一次文化部的案子，有过的话，那我们来帮你录影，帮你把这个做成记录，可以放到 YouTube 的一个记录。然后还有Easy Five Live House， 是， 老板很直接讲说，你要录影是不是？那场地是不是？ 直接 这间店你看得到的，你就拿去用吧。我的就是你的，就是很豪气的虎哥。我那时候。哇，真的吗？美梦成真， 然后开始狂拿， 也没有 客气， 也没有，就炸鸡很好吃这样。 好，说到鸡了，你的斜杠人生当中有一个养鸡场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因为我的父亲哦，他是男护士，在彰化男护士，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对于生物这种东西是不害怕，蟑螂啊、壁虎啊还是什么，所以我们都在大自然里面跟这些虫子们好好相处的。那像养鸡场这件事情，是像我爸爸那时候是去投资一个放山鸡哦，就是整片山坡都是鸡，对，那我们就是要在养鸡场里面到山上去。 捡鸡蛋啊、布饲料啊，或者是对扛饲料上山等等的。我妈妈那时候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就全家人 全家一起来养鸡， 包括杀鸡。 爷爷， 鸡拔毛之类的。对， 这个机场维持了多久？ 在那个一次台风把山淹了之后， 好难过。 我们全家还上山拿着布袋去捡鸡尸体，自己清，就泡烂的那些。所以就后来我好像没有什么会害怕，觉得恶心的。经过了那一段之后， 好，那养鸡场是超级特别。前面还有两个，也是成衣厂跟印刷厂。 对，成衣厂是我母亲，因为早期家庭代工，对，所以我妈妈会在家里面什么车尿布啊，还是车运动衣品牌啊，很多各式各样的你都会看过。那我们就会到成衣厂里面去，可能烫衣服、折衣服、包装啊、剪线头啊，对，剪一个就一块钱，剪一个就一块钱，对对对，这样子去 印刷呢。 哦，印刷是那个时候一个设计公司，然后他就说我们有自己开了一个店面，那你来帮我们设计 logo。 因为我那时候考上的是建筑科，我是土木的， 是， 所以也会绘图，做这些工作。那他们就电脑刻字，就你们现在看到很多那种贴的，对，或 logo 设计，就到印刷厂里面去。 当我们拿到了专辑以后，然后打开，然后看到说，哦，就是自己成立工作室，然后发专辑。嗯，好，所以就是音乐部分，当然就是你自己搞定了，编舞啊、活动、企划，好，你都自己搞定了。然后我们再看那个斜杠说。哦，那哦，有成衣厂工作机会，哦，没问题，所以那个宣传服你自己搞定了， 对， 印刷厂方面，哦，所以这个你都一条龙 OK 的， 所以你也知道你的材质要用什么，把它拼成你要的样子， 是是是， 这一次的分量还弄蛮重的，好的质感，包括海报，嗯， 对，然后接着下来就是养鸡场，因为呢，你的专辑里面是 有一只鸡，你怎么知道我叫它鸡呢？我们现在现场。关那个听众的耳朵会不会爆掉？因为这我好激动，你竟然会注意到这一只鸡，它是我的最爱啊！ 这只鸡很可爱， 它是孔雀啦，白孔雀。因为这一次我们的 sponsor 里面就是拍摄专辑封面有一个叫白孔雀珠宝，然后他就是这一次他觉得哎，我的孔成语形象好像跟他们是符合的， 刚好是， 所以在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拿着他们家的珠宝来说，那我们就一起入镜吧。所以我们就也是摄影组特别去定制了这一只白孔雀， 它所以它不是活的，它就是在，它就是会一直维持这个姿 势。但它真的好真哦，非常真实。我都想它是不是你知道，曾经是活的，对，跟它相处还不错。 今天呢，很开心孔成语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最重要的就是呢，有机会你可以去好好的听一听它的现场，就在8月16号的诚品敦南，几点呢？ 8点到9点，就你下班，然后洗个澡，吃完饭，然后跟家人想找个地方去的话，欢迎来到诚品敦南。 好，在 B2 的音乐放映厅那边。 是是是。 好，所以8月16号晚上8点，大家可以去诚品敦南的 B2 听听孔成语的现场。另外呢，有任何的新消息要去哪里追踪呢？ 可以搜寻孔子的孔，早晨的晨，羽毛的羽，孔成语，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都有。 好的，今天要谢谢孔成语咯， 谢谢马克，谢谢玛丽。 这样手牵手，眼里。

像连接你的神秘世界，一天天守候在窗口，等待你的出现。或许会有那么一天，我却只能 say hello。 传说中的巴别塔，人们语言分歧的开始。现在的吴青峰谱写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音乐，删除你的既定印象。2019重头戏，吴青峰巴别塔庆典。 他的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邪恶上涂有的面，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要说要笑却无人知晓，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正常事情。这里有不伦不类，有各行各业。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昼夜。 什么时候忘记了姓名？什么时候眼里只有自己？什么时候困在了这里？什么时候什么都听不进去？两个自己戴上了面具。 学到了就疯狂创作，吴青峰一手策划的音乐盛会巴别塔庆典，不分昼夜全面狂欢。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比，我们还要搬家哦。 对啊，但这次是搬到属于我们的家。 在哪里？ 在淡海新市镇的捷运丽境，以后你上学只要下楼就到咯。 月付19000，轻松入住甜蜜两房，捷运丽境02-2626-0800。 孕期关键前冲后，选择唯一有临床研究的核藻糖胶和益定，请拨0800-043-388。 大家好，我是小树。 Revers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Reverse 未来进行式。 UFO Shining Stars